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播长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九十八点二，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左。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除了您可以通过大左所说的几个收听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当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来搜索活力九八二就能看到我们了。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 嗯，对，其实最主要的呢。还是要通过以上那两种方式，一个是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是花椒直播，来跟我们进行多多的互动。因为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请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哥哥或者是 小姐 姐，也可能是小弟弟、小妹妹啊， 都有话题的， 对， 都是有故事的。 对，这个大家抓紧入驻我们的花椒直播间，而且还要在这里更加强调一下啊，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因为每期节目之后的过两天啊，我们就会把嘉宾的这个个人信息，包括他的联系方式、身高、体重、三围什么之类的，这些你想知道的联系方式都会公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到时候如果你真的比较喜欢这个嘉宾，认为这个嘉宾跟你投缘的话啊，这个就可以跟他自行取得联系，照顾我们。 对，这些信息估计都是大佐写的吧，这些信息都是你关注的，我发现。 对。 今天我们节目中来到的也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非常梦幻的哈，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姐姐啊，贾星。首先有请贾星给大家打个招呼。贾星你好。 嗨，大家好，我叫贾星。我呢比较喜欢收养流浪猫啊之类的，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你这个收养流浪猫现在家里有养了多少只了？ 我们家现在有两只流浪猫。 哦， 有两只流浪猫。 对， 就是真的是在大街上那种无家可归的流浪猫，然后你给抱到家里去了吗？ 对，是。 哎，那其实我挺好奇一个事儿的，我估计我们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也挺好奇的，就是第一个问题啊，一个是卫生的问题，当你把这个流浪猫抱到家里之后，这个卫生怎么解决呀？ 对，这个小猫会不会就是生病的那种猫，怎么去检查呢？怎么去确定呢？ 我们家就是抱到家里之后，就是我妈妈先会给他洗澡， 嗯， 洗完澡之后就是带他去宠物医院打个那个狂犬疫苗针，对，打个针。 所以说这种收养我觉得也是很多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学习的一套这个步骤，因为这个流浪猫狗非常虽然很可爱很可怜，但是收入到家里之后还是要保证这个狗狗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卫生，还是要把这个疫苗啊包括洗澡这一套工序都给做下来。 嗯， 对， 这是非常专业了。 对， 对，第二个问题，其实现在应该还算是个家里边的孩子， 嗯， 你这种做法或者说这种行为，把大街上的流浪小猫啊小狗啊当然抱回家里，这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行为， 嗯， 但是这个家现在必定做主的还是爸爸妈妈，嗯，这个他们俩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啊，就是他们俩支持吗？ 我们家特别就喜欢小动物，所以都特别支持，就是收养流浪猫啊狗啊之类的， 嗯， 都特别喜欢。 所以这两只流浪猫到底是你主动要求收养过来还是爸妈主动要求的？ 嗯，有一只是我主动要求的，然后有一只是我爸妈主动要求的。 听到没有，哦，全家都非常的喜爱小动物， 就是，爸爸妈妈也主动要求把外面的流浪猫流浪狗抱到家里来养是吗？ 对。 哎，那这个 太有爱心了。 对，这个有多长时间了，就是这两只小猫？ 有一只小猫快一年了，然后有一只小猫刚抱过来两个月吧，差不多。 那可以给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就是当时是怎么发现这只猫咪，然后怎么把它抱到家里，嗯，就是可以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来吗？ 就是第一只小猫是我在我们家就是门口 啊， 嗯，单元门口就发现这只小猫，就发现它特别可爱， 嗯， 然后正好当时我家也养一只猫，是就是亲戚给的嘛， 嗯， 然后我把那只流浪小猫带回家之后就不舍得再把它丢掉了，就我们家就一直养， 嗯， 然后这第二只小猫呢是我妈去广场遛弯，然后回家的路上就发现这个小猫在一直叫， 嗯， 然后就把它抱回了家，然后就一直在养。 哦，就是说也是无意中发现的，但是却有了一个非常长久的陪伴。 嗯， 对， 嗯，对，这个我看看我们现在的花椒直播平台上也有好多朋友们给我们留言，我来念一下这个留言啊。那， 嗯， 个因为距离比较远，我大家可能看到我现在这个姿势比较奇怪， 胳膊不够长啊，你这个， 你行你来， 我更够不着。现在我觉得好多好多朋友是不是已经进来送了小礼物啊？ 嗯，对，这个 问题啊， 静谧说嘉宾好漂亮，然后这个 MYMD12F 能不能打一个这个稍稍正常一点的？ 你这个英文能念的稍微洋气fashion一点吗？ 这个 MYMDF 万这什么的， 你得了吧，你别念了。 主要是留言好听啊，大佐我爱你，谢谢 啊 啊，那个你好帅，知道谢谢。 天哪，这个大佐今天是故意就念你自己的是不是？ 酷哥哥2992F 说么么么啊，应该是跟咱们嘉宾说的。还有这个草莓味的小仙女啊，说这个嘉宾好可爱，好漂亮，么么么么么么么么啊。然后刚刚那个就是你说我英文念的不好，那 啊 那个朋友啊也说张彤我也爱你啊，张彤我爱你，爱死你俩了，嘉宾好漂亮。其实最主要的是嘉宾好漂亮，然后还有感谢在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给我们送礼物的朋友们，包括这个酷哥哥，还有其他的朋友们啊，我就不依次念了。 贾星，你这个一上来我觉得就是一个开门红，迎来了大家对你的关注和喜爱，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觉得故事就慢慢展开吧，好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 嗯， 然后咱们也是会跟我们花椒平台的各位朋友会一直保持互动，也希望大家多多送一些小礼物，多多的给我们贾星抛出一些问题。 对， 也 这个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这个今天的主题大家也都看到了啊，就是叫什么呢？流浪 动物的 手，给流浪动物一个 温暖 的家。 就我们俩因为这个名字纠结了好久啊。 对，这就是今天的互动话题，给流浪动物一个温暖的家。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之前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有没有碰到过这种类似的经历，或者是情况，或者是有没有收养过这些流浪的动物呀，小猫小狗啊，或者是不是流浪的动物也可以，就是自己家里边养 的 动物都可以。可以， 对， 来给我们讲讲你们的故事。 嗯， 接下来呢，进入到第二个环节， 叫一首歌两颗心。今天贾星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是来自花粥的《还好有你》。 还好有你，下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再聊聊这首音乐背后的故事。 我觉得喜欢一个人，都一点都不美好。 你在夕阳下面回头望。脸庞美得像花朵一样。 我想永远念着你方向，我唯一的阳光。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想陪你去所有地方，感受世间所有的苍凉。也许有天你将我遗忘，我还有回忆可想。生命的何时如此无常，还好你温暖在我身旁。我们要走的路太漫长，而你又是如此的匆忙。 你是不是摔了我的腰？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彼此错过了多少次，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昨天、今天、明天有什么差别？ 有什么差别？ 我想陪你去所有 地方， 感受世间所有的苍凉。也许有天你将我遗忘，我还有回忆可想。生命的何时如此无常，还好你温暖在我身旁。我们要走的路太漫长，而你又是如此的匆忙。我只能一路跌跌撞撞，心里却满是滚烫。 这里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最真的朋友。还有我们最爱的人。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19点为您准时19点30分为您准时直播的博火点球箱。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大家好，我是大左啊。接下来我来再念念我们的网友留言啊。今天的人比较多， 人太多了 啊。这个还是刚刚那位朋友 MYM、 大左用贯口的形式来展示一下。 大佐么么哒，张彤么么哒啊！然后这个最酷 Alice 说嘉宾好美啊，然后嘉宾好美，嘉宾好美，嘉宾好美，嘉宾好美，嘉宾好美，哎，基本上都是说嘉宾好美的呀。 哎，贾行是不是你自己刷的呀？怀疑了一下。啊，我们今天朋友 对 确实很喜欢我们今天的嘉宾啊。 嗯、对，还感谢刚刚这个最酷 Alice 送的我们的好多的小礼物，还有礼物只为凯哥刷送给我们的一见钟情，还有你的小星星啊，哈哈哈哈哈送的桃花，谢谢这位朋友。然后这个已经有人想要你的联系方式了啊。 不着急，不着急，我们节目最后会有这个环节的啊。 对，而且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在直播的时候您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不直播的时候要关注上面推送的这个公众号 信息 啊，就是在今天节目之后呢，会公布我们嘉宾的这个个人的联系方式以及他的这个自我介绍啊。刚刚开头也说了三维什么之类的，大家想了解的我们都会替你们了解。 没错，大家每周二也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每周二就是我们专门的嘉宾的推送专区了。刚刚我们聊了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于 品冠的还好有你， 华州也翻唱过一首就是我们的 这个 还好有你。 还好有你这首歌它的歌词是花粥写的 哦。两个人，一个是词作者，一个是曲作者，都进行过这个翻唱。 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歌背后有没有什么跟你相关的故事呢？ 因为就是我在高二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一个男生，就他每天就是打篮球嘛，特别帅，然后每天都会去看他打篮球，然后就像这歌词里说的一样嘛，就类似于差不多就每天看他，然后就在一起了。在 在 猝不及防， 我特别好奇， 在一起了。 我特别好奇， 相当的形象， 中间的那一段那个 生词、啊、 那个声音，简直来的防不胜防。 因为在一起了嘛，然后哎，就特别美好， 就觉得当时就是每天可能说我是在盼着见他的一个人，可是突然有一天这个人就站在我身边，而且跟我无话不谈，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有点像梦中的感觉一样。 对对对 啊，所以说推荐说还好有你，你这不叫还好，你这是就是很幸运啊，刚好 就有你， 就有你 你 这个直接的啊。那你觉得这首歌就是每次听到之后心情会是什么样的，会再次会想到那种情景吗？ 会，刚才听的时候就会，就有那种感觉， 当时初相遇的感觉。 对，其实我这个好奇欲望又就是你刚刚一个拟声词又勾起我这个好奇欲望来了。既然你说一开始是你在篮球场边上看着你男朋友打篮球 迷妹来着， 那当时算不算是一种暗恋的状态？ 当时算是，因为我追他追了好久。 也追了。 对，追了好久。然后他终于答应我了嘛，当时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哎，怎么可能啊，都说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纸啊。 但是就是你觉得，其实我觉得就是 而且咱们嘉宾这么可爱这么美，是不是网友朋友们 啊？是是是，这个、 要 是 的话刷波666啊。 是，这个是没错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在那个阶段也许他在篮球场上可能并没有太关注到篮球场下的情况。可能只是说贾星的这个星星眼啊，这个迷妹的这个表情可能感染到他了，也可能是这份真心打动了他。对，我觉得这也是属于我们青春独特的回忆，这段恋爱史我觉得也是一辈子难忘吧。 那肯定一辈子难忘啊。你从一个迷妹，从一个暗恋的状态变成明恋，变成去追，然后追到手了。 对啊，不是现在很多 这是一段非常励志的故事。 对啊，很多粉丝不是现在就是从这个小迷妹开始当起，然后来跟这个偶像有了合作，然后到后来嫁给了自己的偶像。 你说这是谁呀？ 有啊，有很多呀，有很多很多，包括林志颖啊，他的老婆就是他曾经的粉丝。包括这个好像是这个古巨基他的这个助手，他的助理是原来他们是工作合作伙伴关系，然后后来两个人结婚了。对，都是恋爱中的佳话嘛，对吧？ 可以的，可以的。其实我还想再了解一点，你要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啊。 你今天好奇心空前高涨啊， 这是很正常嘛。 嘉宾有吸引力，有点，然后 、刚才问的是一种暗恋的状态。 对， 那你是怎么样把这种暗恋的状态，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出来，然后才跟男朋友在一起的？ 就每天放学的时候，我都去他家门口堵他。 你这么直接吗？ 他家门口堵他？ 对， 每天放学的时候。 对，我就为了想就是看他一眼，就每天放学都会去看他，就是看他一眼就特别满足，就那样子的感觉。 哎，那他会知道你每天都在他门口堵他，还是就是你暗暗的站在那个墙角落里，然后每天 你是暗中观察，还是 暗中观察，还是直接？ 嗨，我今天又等到你了， 我又来了，这样 有这样唬的吗？ 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种偷偷摸摸的就看他一眼，然后最后有点就越往后嘛，越觉得不行，一定要跟他说， 让他知道。 对，就一定要让他知道那种。然后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然后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走到他面前去跟他说这个东西的呢？ 就有一天就放学，我看见他跟一个女生一起走，我就吃醋了，就是 忍不住， 对，特别不开心。等那女的走了之后，我就去找他，我就跟他说：“ 你什么意思呀？” 对，你什么意思？ 你干嘛呀？后来就说开了，发现那其实可能只是个朋友而已。 对，那就是朋友。 OK， 这些我觉得都像在青春偶像 电影偶像剧里面 发现的一些情节。但是我觉得也正是因为那份勇气，我让两个人的距离瞬间缩短了很多。就让那张纸不攻自破了。 对，这个张彤之前有没有暗恋的经历啊？ 那当然有啦。 我今天这么好奇， 你今天我就满足一下你呗。 不如 我这个暗恋吧，也是说彼此两个人，我觉得就是还挺幸运的，是两个人彼此都暗恋，都互相喜欢。 那叫暗恋吗？ 对，然后但是呢，因为由于说高三了嘛，因为高三，然后当时学习压力实在是太大了，然后由于各种各样的限制吧，然后最终确实没有走到一起，挺遗憾的。 但是暗恋这个经历我的确有，大佐就更不用说了，大佐全是明恋，我爱你我爱你。 你说的好像我对感情是一个很不负责的人一样。 很负责，但是你特别勇敢。 不是，这个暗恋的经历肯定每一个人都会有，就是他说无论是在学生时代还是在我们成长的道路过程当中，都是这个经历反正是陪伴我们走过了这样一段非常美好的过程。 对，也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学习的阶段，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器吧。我觉得也是一个让心情让整个青春变得更加难忘的一段期。 对，而且不是有好多人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暗恋对象啊，你比如说我之前也认识好多朋友，两个人就是最开始一个学习好一个学习不好，然后这个也可能是男生为了女生，也可能是女生为了男生，两个人就 学习 奋发努力就都好了，然后都考上一个好的学校了， 那这的确是非常值得羡慕和学习的。 对啊，然后或者是而且人家现在两个人工作啊，这个什么其他的都两个人都特别好， 最终在一起了吗？ 天造地设了一对，现在也在一起呢， 哇， 好多年了，而且两个人 太值得羡慕了。那好，我觉得刚刚这个暗恋这个故事的确聊得非常的充分，而且觉得一说起这个话题，就整个演播室都感觉是粉色的那种感觉， 整个粉色的感觉。 对， 咱们的小酒馆的灯又开始了吗？ 夏天就要去留下小秘密。 我要拉掉你的麦，不要阻止我， 不要污染你们的耳朵。好，我们继续聊故事吧。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呢，是聊的是我深爱的你。刚才这个我深爱的你聊的不是说我暗恋的那个对象了，而是刚才贾欣我们在一开始就聊的那个话题，就是我流浪的那些小狗小猫，然后到家中已经成为家庭的一员。 对，这个深爱的你啊，不是这个人称的你，是我们收养的这个小动物，养的这个小动物的这个你。 对，那你现在就是跟他们，就是一开始就是接到家中，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家里有一点不适应，然后到现在是不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了？跟宠物之间， 就跟宠物之间就一种和谐的状态，就是吃饭就是忘不就是想着他，干什么都想着他，就是去超市嘛，看见有卖猫粮的，就想想，哎，家里还有没有猫粮，就赶紧给他买，结果不管有没有，就会给他买好多，就什么好给买啥。 对，那就是脚步已经控制不了了，看到之后就必须得买了，是不是？ 对、嗯、 那现在就是说，比方说就是放假了，或者说不在家中的时候，会不会想念他们？ 会，我现在就特别想。就想回家带你看看。 现在就特别想什么？那这两只猫会争宠吗？ 有一只猫在我姥爷家，就是 家里边只有一只猫，对吧？ 对，有一只猫，还有一只小兔子。 那还好， 那 猫跟兔子在一起。 对，他俩天天打架争吃的。 我觉得 这可能会拍成一部动画片，挺可怕的一故事。 猫和兔子， 猫和兔子， 猫和兔子之间，我觉得一般猫是 会产生感情的，是吗？ 啊， 猫和兔子之间， 猫是那种我觉得比较傲娇的那种，就是稍微动手动作比较快的。兔子给人感觉就比较温和的，我觉得他们俩相处起来应该还好。两只猫可能相处起来可能的确会争宠。 对 对，那现在整体来说，家庭这个宠物的环境还是比较的安居乐业的。 对，还没有把房子闹上天。 对，还没掀翻。 你之前有没有什么领养过小动物的经历？ 我真的是，你们都不要笑话我。我是从小呢，就是我对门家的邻居嘛，他们家养的是小花猫，小猫的那个爪子特别特别的利，它会经常把我们邻居家阿姨家的那个沙发，皮沙发都挠得一道一道的，所以我从小就对这个小宠物的这个爪子留下了非常深的这个心理的阴影。所以我到后来的时候，后来我爸给我买了一只小兔子，特别特别小的小兔子，然后后来看到这小兔子开始长大之后有爪子之后，我就还是不敢养了。就害怕。 那这只兔子何去何从？ 就送给了邻居，送给了邻居阿姨。对， 可以。 对，所以说这个我对这个有阴影。对，所以我一聊起来宠物特别羡慕大家不害怕这个宠物的一些人。对， 但是还是比较怕那个小爪子，是吧？ 是害怕小爪子。对， 我是前两天，因为在我们家门口突然听到了一声就是比较嘈杂的声音，就是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就这种声音，然后我一开始以为是一窝耗子呢， 可能是外星人来了， 吓了我一跳，你知道吧？我就拿了个小棍儿去怼了怼那个角落里边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然后之后开了灯之后才发现，在那个小角落里有这么大一只刺猬，大家可以看一下， 哇， 这么大一只刺猬， 这是刺猬妈妈和刺猬爸爸了哈， 刺猬妈妈 啊，刺猬妈妈。 然后我以为就一只刺猬呢，我把这只刺猬就是拨开之后，我发现那刺猬妈妈下面有三只小崽儿。 哦， 然后而且啊，我问了人之后，我知道这刺猬是野生的刺猬，就是从外边爬进来的。 然后但是呢那个小崽儿都没睁眼睛，我说这怎么办呢，你也不能给人扔出去，无家可归的、 啊、 怪可怜的，人家妈妈还在喂奶呢、 啊、 虽然这妈妈一天有点不务正业，每天去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咬哪儿乱窜，不定今天跑到哪儿去了就找不着，然后晚上再回家来喂奶， 任性的妈。 对，然后我就把它放到一小纸箱子里边，就天天喂它。每天就是下节目之后，我都回去看它一眼，然后就是把那个楼道。 现在呢？ 现在昨天 放生了。 昨天早上刚刚把它放生掉 啊，就是小刺猬都已经睁开眼睛了， 回归大自然了 啊、嗯，让野生刺猬回归自己大自然的家。大佐，你们俩今天个人一个人点一个赞啊，太棒了， 都是有爱心的人嘛。 对，我也有爱心，但是我怕爪子。 对，这个没有办法的事儿。 对，心理阴影。 嗯、对、嗯，这个希望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积极分享一下你们的故事。这个我深爱的你，这个小动物们的你啊， 嗯， 无论大家有什么样的故事 ， 对，无论大家有什么样的故事呢，都可以给我们投稿啊、嗯。这个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账号“活力九八二”。啊，也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 官方的 微博账号啊。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更加的激动人心了。贾星，你的联系方式究竟要留哪种呢？微博、微信或者是 QQ 都是可以的。 微信吧， 微信号。 Okay, 大家拿小本本记好了啊， 记好了、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名字的那个开头的首字母， 手写字母。 对，然后60455， 60455， 对， 勾 X 60455， 对， 这个你是打来打多了， 勾 X 60455啊，大家记住了这个微信号。好了，一会儿咱们大家要收听收看到的是漫游 嗨 翻 天， 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 拜 拜拜。